睛，我必须看见我自己与你合影。 总是怕来不及，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，时间真滔滔流去， 能多爱一秒多贪心。 说当然，让你精疲力竭。